卓廷，啲人话你哋搞围标搞得好叻喎。 对唔住，我哋系反围标。 讲得啱，睇解围，随时可以帮你悭翻几十万。 嚟到在香港长大，我是主持人尤利亚 Gloria， 继续请嚟一三蚊啲，同佢讲下啦。下一张相咧，见到咧就系慰安妇个后面嘅场景，有张凳。佢当时点样处境咧？佢哋系 哦，系啊，其实咧呢个咧，无论喺韩国有啲嘅慰安所嘅即系慰安妇嘅嗰个悼念馆啊、博物馆啊，呢个喺上海。头先我哋讲开嗰个师范大学里面咧，嗰、那个慰安妇纪念馆里面咧，佢都有一个嘅模拟翻当时嗰个慰安所嘅情况。咁譬如里面。其實唔係一個好大嘅房間嚟嘅，就係差唔多好似我哋而家呢個位咁樣。 好逼 咁而係啦，咁就張木牀。咁其實咧個木牀後面咧就擺咗個盤。咁擺個盤係做咩嘅咧？咁其實就係每一次咧，即係遊輪員 即係沖下涼抹身。 唔係，係嗰個condom 即係嗰個嘅避孕套係啦。咁咧就擺翻落去 洗一洗啊， 係啊。又係不斷作用，基本上其實係冇乜意思嘅，咁但係佢就係不斷去洗沖一沖，咁又再用過咁，冇真係冇乜嘢入到去，好黑一張咁嘅牀，有個盤咁樣，就係一個咁樣一格格咁樣嚇，咁所以一個咁樣嘅情況，咁其實而家喺上海咧，全球或者中國裏面咧，第一個日本人開嘅慰安所咧，嗰、個位置都仲喺度。不過而家嗰個咧就係變咗係一啲民居居住喺度咁樣。咁我曾經入過好得意啊！ 上次你俾過我㗎啦，已經日本啊嘛，喺 度 睇一個慰安所。 我舉個例，有啲人入到去，我哋都拍門啊，同一啲嚟自北美嘅朋友敲門了解一下。咁有啲佢可能係純粹入面佢嗰個橫梁啊，嗰啲房嗰啲仲有啲日本嗰啲雕花，嗰啲木雕花，正正就係嗰陣時慰安所嗰啲情景。咁有啲人同我講話啊，我哋唔搬啊，因為咧因為一日政府佢未保育咧，或者好驚呢啲又拆咗，呢啲都係證據嚟 嘅， 好特別好多故事喺裡面嘅。咁係啦，咁呢個就係嗰度嘅情況啦。係 啦，下一張啦，我哋又可以睇下。 哦，呢個就啱啱講起啦，呢個新澤西州嚇嗰個史實維護會裏面咧，咁有啲美國嘅加拿大都有嘅，係一啲嘅學者有老師咁，我哋都咧嘗試去幫助佢哋咧 去了解呢件事 啦。咁點樣去了解呢件事咧？咁我都參與其中啦。咁你見到中間咧喺我隔離嗰位女士咧，就係阿康健律師。咁康健律師咧好多年都奔走咧，就係幫慰安婦啦， 係爭取啲權益。 係啦，希望喺嗰個訴訟嗰方面啦，同埋佢喺嗰個日本中國嘅勞工啊。哇！即係嗰個苦工，被有成千萬嘅咁嘅苦工被送到去日本去做苦工嘅時候咧，嗰啲黑 labor 所謂啊，佢哋嗰個 其實全世界有嘅當時 係啊，點樣同佢打官司咧？咁所以阿康健律師出咗好多力嘅，咁所以你見到其實喺北美啦，喺加拿大啊、美國啊，好多唔同教育工作者等等啊，都好關心呢件事，咁所以消委會咧都係帶佢哋一齊去睇啊，咁一路都係咁啊，同康健律師都有個好深嘅傾談。啊，譬如你下張相可以睇得到咧，佢特別做呢、這個分享關於咧呢個慰安婦嗰個訴訟啊，同埋嗰個調查嘅情況。哇，好多年啊！我嗰陣時喺加拿大，我自己最初本身係做傳媒嘅時候咧，佢哋本身都喺去直情係有慰安婦去國會做見證。 係 咁啊，康健律師咧有一年嚟過加拿大。 哦， 哇，十幾二十年。都係咁樣去奔走咁樣，有一個年青律師咁做到而家一路咧，都係思而不捨。咁呢個好佩服佢，實在好佩服佢。 咁同埋下一個咧，你就會睇到咧，真係以前生化武器咧，點樣影響到中國人個健康啊，各方面嘅嘢。 哦，係啊，嗱，依家你見到呢個咧，都特別嘅，呢、這個就係嗰個嘅苦工啊，即係日本嗰、那個苦工。你見到咧，佢哋喺中國民間咧，對日本去殺常嚇。咁你見到呢位伯伯，哇！九十幾歲，呢位李伯伯又係位幸存者啊！呢位係啦，我哋睇得清楚啲啦。咁啊，佢九十幾又係俾佢送到去日本。當時咧有多今時今日出名嘅一啲嘅日本嘅日資咁都係佢哋呢個有啲糾纏不清啦。即係因為佢哋而家有多時都會向佢哋殺上，咁而有啲可能佢想話俾一個嘅賠償金，可唔可以去了事啊？咁樣咁呢啲伯伯咧一路講起都好憤慨，因為 唔係淨係錢嘅問題啦，係咪？ 佢 遇到嗰、 那 個係啊，即係 太苦痛、 家庭拆散咗啊！哇，佢哋到九十幾歲，佢講依然係好憤慨嘅咁、我哋見到另外依位伯伯，另外伯伯又係啦，即係。係好而家佢哋有啲住喺北京都係好好茫然即係因為佢哋受到嗰個寬限，亦都講緊即係佢唔係細嘅數目，講緊即係千萬飢餓啦，得翻貧骨， 係 因為佢哋做苦力嘅時候嗰、那個 唔夠營養，冇 但 係 佢有幾種嘅，有啲可能係做武器啦，製造武器啦，危險性嘅武器啦，又接觸啲 chemicals 啦、或者係佢真係受削到已經係冇嘢食嘅時候，即係嗰種求存啊！咁佢哋都係講翻佢哋呢一啲嘅故事嘅。咁頭先特別提到我哋睇睇，譬如下一張相見到啦，呢一個婆婆，依種係另一種幸存者。正如你啱啱頭先提到，除咗佢哋慰安婦， 係咯，做消化啊嘛， 係啦，我哋通常係講呢個教育有四個範疇嘅，譬如南京大屠殺， 係咯， 慰安婦。嗰、那個 hard labor 嗰、那個苦工，正如你啱啱提到生化嗰方面，咁我哋咧同一啲參與北美學者咁去睇咧，就去到唔同嘅地方，其中我最大感觸啊，咁啊衢州，咁喺衢州嗰度咧，你見到哇，真係好慘！呢班婆婆咧，有唔同嘅人咧，呢個陳春花婆婆啦，佢本身嗰隻腳啊～ 嗱，下張你見到 係啦，你可以睇到嗱，呢一個係好翻嘅，因為咧我都掙扎過，我俾你睇你爛曬啲相睇。如果你唔難揾到，你打 anthrax 啊，即係呢個炭疽，咁佢哋只腳係爛到啲肉咧係爛曬，見曬有啲哇紅， 見曬骨係嘛？ 見曬係啦，而佢係嗰種味道又好臭啊，最初咁係流曬啲膿啊，咁啊爛咗幾十年一路都冇一種方法去幫到佢哋。有啲其實係痛到哇係自殺添嘅，因為冇啊，佢忍受唔到。有啲亦都覺得因為佢隻腳咁樣，而當然好難會識到伴侶啦，係咯，咁又工作唔到咧，因為個家庭覺得佢一個婦女。有啲佢自殺係因為咧，佢覺得佢自己成為屋企人嘅婦女，咁而有自殺嘅個案都有。咁佢而家就植咗皮咧，嗰啲頭先睇到只腳植咗皮。咁而家呢個醫院咧，你見到啦，就係、是、呢間醫院喺衢州咧，就係、是、特別係幫佢哋咧，其實亦都好慘，真係呢幾年先至有呢個技術喺佢哋嗰邊可以咁樣做。咁所以你諗下。四五年戰後，佢都唔係四五年先至整親啦。老實講，咁一路 都受佢嗰個痛苦啦。 五六十年，都係咁樣。 係咯， 咁所以而家係佢係呢幾年先至可以話只腳冇咗嗰種情況。咁咁我好多嘅婆婆公公咁都係嚟呢度接受呢個治療啦。咁、那個手術都係成功嘅，去到呢個衢州嘅醫院咁樣啊。咁所以你見到啦，咁我頭先講嘅生化武器啦，咁另外一個地方就係喺哈爾濱。 系啦，下一張 咁呢個都對我個感受都好深啊！七三一嗰度咧，咁我哋都有一個合作啦。去因為講到呢個生化武器嘅時候咧，咁佢哋本身都係喺呢個比較特別喺七三一喺哈爾濱呢度咧，呢、這個七三一戰時嗰、那個地方咧就係、是、做一個博物館。咁近呢一兩年咧，佢都係重新去 啱啱當時呢張相 擴建過，係啦，呢個係擴建咗嘅部分嚟嘅。咁、你見到佢擴建咗個部分咧，係相當好啊！佢將嗰個日軍戰時七三一咧，你如果睇個關於七三一，大家知道嗰個生化武器，其實唔單止生化武器喎，譬如我哋所謂嘅 VV section 啊，即係話活體解剖，凍傷實驗咁。即係全部，因為佢覺得咧，如果用死咗嘅屍體去做咧， 就研究唔到啦。 冇咁好咯，係咪？即係你用一個活人咁你個數據啊，你個更加嚟得即係嗰個人體變化。舉個例，你隻手擺落啲冰度啊，或者凍傷佢，凍到咩温度先隻手會甩咧？ 哎呀， 咁譬如你零下34、零下35，哦，原來零下50咁，就隨口咁噏個數字啊！即係咁，你可以咁你用活體去實驗嘅時候咧，你可以知道啊，好準確啦！哦，原來到嗰個時候啲屍體冇意思嘛！哦，原來凍到咁嘅時候就甩啦隻手咁啊！咁或者個 frostbite 係點咧？所謂咁呢啲都係咁樣咯。嗱，咁我哋見到另外一張相，我哋見到就係佢哋嗰個當時實在用嗰啲情況啊，譬如有當然由佢哋用嘅防毒面具進行啲測試，後面嗰啲樽係咩嚟嘅咧？就係嗰啲細菌液啊。裝細菌液嗰啲樽，其中一個用細菌液，佢有啲小動物飼養室嘅，養嗰啲老鼠嚇，嗰啲所謂 plague 嗰啲鼠疫啊，呢個霍亂菌啊，傷寒菌啊， 啊，好好啊，你又睇到嗰、那個zoom in 咗，你見到嗰、那個細菌液嗰、那個平衡。咁你見到實在透過培植細菌、培植動物、凍傷實驗、活體實驗，呢啲就係、是其實而家喺學校裏面講南京大屠殺或者講戰時、都少提到。七三一嘅部分，咁所以啲有時好多學校啲學生嚟我哋啲中心，想借一啲資料，咁我哋啲七三一嘅英文資料添啦，因為啲國際學校學生嚟都會做，好多哇，點解我唔知道？當然我可能老一輩人聽七三一都會聽過，好多後生仔都話嚇，點解我唔知道有啲咁嘅事？戰時竟然有呢個部分啊咁，佢都最詬異，反而亦都唔單止呢樣嘢，佢哋話嚇，佢哋唔知道原來咁多當時七三一裡面嘅主腦。有份參與嘅人，其實佢哋冇受到審判，係脱咗罪嘅。 係咯， 係啦。咁呢個當然有當然 即係上次講過啦，即係嗰個海牙嗰個法庭啊嘛。咁其實真係咪真係能夠攞到公義咧？仲有好多人走甩咗。 係啊，當然我哋知道東京審判啊嚇等等因為佢嗰、那個最重要係。交換咗一啲嘅當然涉及到複雜嘅問題，你應該咁講。咁而最後好多同學仔都話嚇、原來即係好多主腦或者七三一裏面一啲關鍵人物都係冇受到審判，甚至乎哇，即係個晚年嘅生活都係冇受到任何呢件事嚇所影響。咁所以我哋亦都見到另外有一張相就係當時咧喺七三一報道睇到啦，就係當年啲七三一部隊啲隊員咧嚇，就係喬裝成。一個中國人咁樣，咁喺呢個七三一嗰個嘅悼念館裏面咧，咁我哋都做咗好多嘅交流啦。譬如下一張相，我哋見到佢哋嘅副館長其實都係個學者嚟嘅，咁都做好多阿楊館長咧都做咗好多七三一嘅研究啊。咁佢係七三一嗰個嘅博物館嘅副館長啦，咁佢都個學者。咁佢嘅書，譬如我手頭上佢送俾我哋嘅送俾我哋猶太流殺中心嘅書裏面咧，就係、是、一個七三一嗰個嘅部隊佢嗰個嘅研究。咁其實七三裏面咧，佢亦都有好多部分啊，除咗有七三一部隊，有100部隊啊 ，Unit 100，咁佢哋都用咗好多力咧去做呢啲研究。我舉個例，譬如你知道喺哈爾濱特色好特色啦，即係佢同蘇聯、俄羅斯相當近，咁好多俄國嘅文化都好特別。咁當年七三一裏面咧。七三一部隊嚇，咁佢哋其中一個 project 咧就係將一啲有細菌入咗細菌嗰啲馬匹啊。就擺喺蘇聯邊界嗰度即係 等人騎上去會反 嘅，希望嗰啲馬牛啊，即係入到去俄國邊境嗰度咧，咁佢可以即係將個細菌散播 咁，就係咁。 咁呢啲就唔好多人 知道 啦。咁所以呢個都係我哋透過公眾教育啊，去多啲人啊，尤其是今年南京大屠殺80週年，咁我哋好多去學校，去唔同嘅本地學校、國際學校、大專咁都會去我哋 係啦。 正如你第一個問題。最初問我上一節，我哋猶太大屠殺及寬容中心，就係除咗講猶太大屠殺、南京大屠殺唔同嘅人道嘅問題。咁所以呢本書都我哋 係 啦，有好多英文嘅著作，我哋都喺我哋個中心，我哋都嘗試，即係希望唔同嘅後生仔咁都可以 即係認識更加多啦。 係啊，係啊，咁好得意啊！佢依個係七三一紀念館裏面咧，因為我哋去做訪問嘅時候咧，咁佢後面呢一個都係台灣一啲嘅朋友送俾佢哋嘅，即係大家都係不分地方都係好即係 關注到世界和平 啦。有好多外國人去嘅，我去做訪問嘅時候咁所以都好有感觸。 係啦，咁我哋下一張又睇到咯，那個背景係啲咩咧？呢個建築物裏面就係、 是、呢、這個就係七三一部隊嘅位置。咁你見到後面嗰、那個咧，就係原先佢哋啲 office 嚟嘅。咁所以佢哋咧嗰個總部，咁所以佢係原先未翻身前擴建前咧，佢原本嘅博物館就係呢個位置，唔係好大嘅啫。頭先你見到我咁多展品或者哇擴大咗，咁就係而家相當大嘅一個地方嚟嘅。咁所以有機會喺哈爾濱咧都好值得去㗎。 係啦，即係呢個真係要自己去，因為好多時旅行團係唔會去呢啲地方睇。 少啲，因為都沉重。老實講， 冇錯。 當我今次同一啲海外嘅老師啊，即係一齊去經歷、一齊去探索嘅時候咧，即係我自己個有個感受都好深，就係話見到。尤其是同啲外國嘅老師傾偈，即係你其實老實講，我喺加拿大咁多年咧，喺個本地教育都係嘅。我哋好多時都係話啊，讀二次大戰都係讀歐洲戰場。其實張純如寫嘅書就叫《被遺忘的大屠殺》咁講《The Rape of Nanking》，咁都係講到其實喺北美又好嚇，歐洲又好讀二戰史嘅時候，好多時都忘記咗亞洲戰場。咁而七三一更加比較少人知，咁所以 好多老師喺外國嘅教育工作者嚇，咁今次有機會即係近距離接觸佢哋，更加咧即係同佢哋傾談嘅時候咧，都講到喺佢哋日常去教呢啲嘅時候咧，好多時佢哋都好詫異啊，點解咁多年我哋又唔係好知道，亦都冇教到咁，所以呢、這個部分喺今年能經能六十八十週年，我哋都想嘗試會講多啲關於生化戰啊，biological warfare， 因為呢個亦都係所謂嘅化學戰啊 ，chemical warfare。都係萦繞住今時今日我哋嘅我哋都係討論㗎嘛。咁所以我哋嘅工作做一個和平教育工作者，或者我哋而家我身處喺亞洲，身處喺香港做和平教育，點樣可以好好咁樣 全面帶 呢 個問題？ 係啊，係啊，呢個就係頭先講我哋啲凍傷實驗館或者啲位置啊。譬如你夏天咁，你就冬天咧就唔使室內做啊。 係。 哈爾濱夠凍啊！ 係啦，冇錯， 即係斷手斷腳，你凍甩隻手，即係你只要耐啲就可以攞啲時間。咁但係夏天嘅時候佢要室內，所以夏天嘅其實都相當之唔錯嘅天氣，咁佢唔夠凍，咁就要喺室內做呢啲凍傷實驗嘅。咁呢啲叫frostbite experiment suite， 咁就喺裡面咧。就係睇你幾凍啊！要去做個記錄啊咁。咁你都知道呢啲喺七三一做呢啲實驗嘅時候咧，涉及到有孕婦都照做嘅呢啲實驗，好慘。我舉個例，有啲佢想研究性病啊、梅毒咁樣啦。咁佢要啲人蒙曬眼，完全睇唔到對方邊個，就係、是、係間操要逼佢哋去 發生性關係， 性關係同有梅毒嘅人咁樣，包括孕婦等等，咁佢而從而記錄嗰個梅毒嘅擴散，你知道係好痛苦啊！咁佢記錄喺幾多時候佢要發作，幾時求生不得，幾時會幾時就發作就死，從而要記錄曬成個梅毒發作過程，咁就係要咁就要間操佢哋咧係喺蒙曬眼當係一個哇乜都睇唔到，就係、是、要佢哋去性交，咁所以佢呢種教育係相當沉重，咁呢個就當然啦，當我哋去培訓老師嘅時候，究竟係邊一個年紀適宜係去接觸呢個題目？點接觸法？你都老實講，有啲我哋嘗試話啊，有啲教育嘅時候可能話有啲好嘅結局，你知道冇好嘅結局，即係呢個冇個 happy ending， 有太大學生都係 啦，冇錯。 咁點樣我哋去？我哋永遠做一個教，我哋培訓老師嘅時候都話，呢啲咁嘅題目點樣好安全帶學生入嚟？Bring them safely in and safely out， 點樣又好安全咁樣使佢出翻呢個題目？七三一係好難，即係你呢個咁沉重嘅題目， 見到係冇錯。 咁呢個都係我哋嘗試去教老師點樣可以去適當 即係帶翻入、帶翻出去，好緊要係啦。咁下一張嘅喎， 係啦，呢個咧嗱講到呢個題目就係呢樣嘢啦。咁我哋有啲咩方法可以接觸二戰？猶太大屠殺又好，南京大屠殺又好，點樣可以同學生safely out， 所謂安全帶翻出去呢？就係、是、喺無論幾黑暗嘅情況都好，都有人性嘅光輝。 冇錯。 譬如呢張相係拉貝啊 ，John Rabi， 咁喺南京做過佢嘅紀念館嘅。咁John Rabi 咧，其實佢好得意，我哋譬如佢被譽為一個 good Nazi， 佢本身咧係入咗納粹黨， 係咯，但佢救人。 係啦，佢被譽為一個 good Nazi 就係咧，佢喺南京大屠殺嘅期間咧，佢盡咗好多力去嘗試咧，係盡力去救當時嘅中國人。譬如佢同好多人去傾，可唔可以畫一個安全區、國際安全區？盡量越多中國人喺個安全區裏面可以不受日軍騷擾。咁亦都佢運用佢係納粹嗰個身份而去做呢啲斡船啊等等。咁所以亦都好多人性嘅光輝喺裏面。咁而家呢個拉貝紀念館咧，南京大學裏面有份去參與啦。咁譬如 下一張你睇到張相 啦，係啦，呢個就係拉貝啦，係啦，呢個就係 John Rabi。咁張純如其實寫佢呢個 The Rape of Nanking 呢本書嘅時候，被遺忘的大屠殺咧，特別係揾到佢個孫女，咁而先知道有本拉貝日記。咁如果而家你想睇拉貝日記，咁你都有機會可以睇到嚇。The Diary of John Rabi 又有電影啊咁樣。咁就係記錄翻咧佢救人嗰、那個，即係佢盡量去救人嗰個事蹟。咁下一張相你見到而家喺拉貝紀念館喺南京啦。呢度係呢位係佢哋嘅館長啊。咁館長而家都喺南京大學，咁一路都因為佢同南京大好近嘅。咁而家你有機會去咧。值得去除咗喺南京一啲嘅 大陸式 係啦，咁呢個 John Rabi 嘅紀念館咧都相當值得去，就係、是、當時就係佢個故居。 呢、這個就係佢間屋而家變咗個 博物館。咁、 有相當多呢啲咁樣救人嘅事蹟嘅。譬如另外一位女士嚇， 喺下中路、 叫做Mini Voltron。咁 Mini Voltron 咧叫做艾德林。咁佢係咧金陵女子學院嗰、那個院長嚟嘅。係咁而家就係成為南京大學嘅一部分啦。咁呢一個咁好有特色嘅，你見到嗰個校園嗰個建築特色，而家都保留咗喺度。 有啲中國式嘅建築。 係啊，咁啊 Mini Voltron 咧都盡量咧，亦都係啦。嘗試希望唔好俾啲後生女咧，俾日軍捉咗、因為一捉咗就又做慰安婦或者俾人蹂躪，咁所以佢希望咧，佢嗰個校園喺金陵女子學院就係邊個入得嚟，希望 佢啦， 係啦，當然佢一個人亦都睇唔到咁多，所以咧有時咧夜晚咧都有日軍咧喺附近都會 捉啲人， 所以咧Mini Fortune 咧，你睇到下一張嘅相片咧，其實我就係喺佢個閘口度影嘅。呢位係而家南京大學裏面喺翻金陵女子學院，而家係做教育學院啊，嗰裏面嗰個教授，咁特別對呢樣嘢有研究啊，齊春風教授。咁我嗰次就喺個閘口同佢傾，呢、這個閘口喺邊度嚟嘅？正係喺齊春風教授隔離咧，其實就係個閘口。個校園有啲話大唔大，話細唔細，每日艾德林 Mini Fortune 就係咁樣來回，因為咧佢喺個閘口嘅時候咧。啲日軍入軍咁亂嚟，但問題係佢一個人就真係點奔波，佢每日就係不斷喺唔同個 gate 嗰度咧，就周圍走， 避開 係啦，就希望話我喺度，你唔好亂嚟，即係佢有嗰種震攝力，但問題係佢喺呢個閘口嘅時候又唔喺得嗰度，即係佢每日就喺度奔波喺呢啲閘口當中，喺個校園度咧，希望，但係佢亦都真係見到有好多婦女被蹂躪，疲於奔命，佢嘅結局係點咧？佢最後翻美國佢見到太多呢啲，佢受到嗰種心理創傷咧。佢係翻咗去冇幾耐，就係開煤氣自殺死 哦，咁可惜啊！ 所以佢係佢最後個結局係一個悲劇嘅結局嚟。咁但係呢啲都係一啲人性嘅光輝，即係你見到佢唔係中國人， 係，但係都為咗中國人去救好多人。 係啊，所以喺我哋去講嘅時候咧，我哋嘗試都話俾學生聽你以為一個人冇呢個力量，但係。The power of one 嗱，呢個張純如成都講，一個人嘅力量係相當之重要，相當之大嘅咁樣。咁所以我哋通常都會話俾學生聽，係縱然好沉重，但喺黑暗當中都有人性嘅光輝。 都需要啲人去幫手。 其實哪怕一個人，你都有你嘅力量可以做到。咁我嘗試就帶學生出翻嚟呢個題目。 係。咁我哋再下一張喎。 係啊，呢一個咧就係我哋最近喺 見到啲猶太人去學啦。 係啊係啊，我哋咧就係喺猶太學校，你見到佢帶住啲 keeper。 冇錯啦。 咁我哋咧就去唔同嘅國際學校。咁呢間猶太國際學校咧，佢哋都想學呢個南京大屠殺，因為80週年咁。咁我就去講呢個慰安婦嘅問題。 點解佢哋咁有興趣咧？ 啊，咁呢個就係好值得講一講。嗱，譬如。佢哋當然佢哋嘅祖父母有啲經歷過猶太大屠殺啦，有啲佢哋嘅祖父母其實猶太大屠殺嘅幸存者嚟嘅。 係啊， 咁佢哋咧。佢哋本身經常都講，遇到大屠殺，猶太大屠殺咁啦，其實唔係猶太人自己嘅大屠殺，亦都係人類， 冇錯， 見證係一個關於人類嘅事，一樣。佢哋講南京大屠殺，唔係話就係中國人， 啱啊， 即係而係大家係人類啊， 都要分等次啊嘛，因為 係啊，因為老實講。人類係要關心 幾 多嘅，唔會分話呢個係猶太人嘅，呢個係中國人嘅，正正就係咁樣。我哋一定要去了解去關心，尤其是身處喺香港啊，佢哋未必會知道哦。慰安婦其實香港都有慰安所喺灣仔啊，一啲我哋附近嘅嘢，我哋其實 灣仔慰安所又未必個知嘅， 係啊，甚至乎有慰安婦嘅幸存者，其實喺我哋有啲幸存者其實而家都大年紀啊，係有嘅，咁而亦都唔係好多人知道，甚至乎同香港人都有關係，譬如我先講埋上海咪好多猶太人，二萬幾個，其實佢哋一戰後諗住喺半島酒店喺香港戰時佢嗰個日本人喺嗰度辦公嗰個特色，其實一戰後咧。好多上海人，上海人嘅猶太人咧，一嚟到香港嘅時候咧，其實加道里家族咧係俾佢哋，佢哋逗留咗喺半島酒店段時間。咁呢啲係我哋身邊見到嘅事嚟嘅。咁所以其實好多猶太學生咧都原來唔知道戰時即係依個二戰啊嗰個命脈，即係其實係 好多關 聯嘅。 冇錯。 咁所以原來先講拉背啊咁，所以佢哋都好關心唔係就係話啊， 自己 中國人南京大屠殺，呢個係一個人道呢一件事咁樣。 好啦，下一張。 咁我哋見到啦，我哋都去到首爾啦，咁呢一個咧就係其中我哋講到話一個紀念嚇，特別關於慰安婦嘅紀念館、嗯、啊，我先咪話有兩個無疑慰安所，除咗頭先我睇到喺上海之外，咁呢、這個喺韓國呢度都有，咁呢個地方都得意㗎，亦都有啲慰安婦係住喺裏面，即係咁希望可以即係幫助佢哋啊咁。咁呢位係研究慰安婦歷史問題嘅研究中心嘅館長嚇，咁咁佢就送一本書俾我，呢本書咧就係、是。你見到咦？點解會有啲動畫嘅咧？係佢咁，我哋就係去交流嘅時候想了解一下誒，佢哋係點樣向小朋友講慰安婦嘅問題、嗯，尤其是涉及性啊嚇。 嗯， 比較複雜。好，嗱，多謝 Lens 幫我哋書面睇到啦。嗱，你見到佢哋嗰個相咧你見到有個嫲嫲坐咗喺度啊，依個一個慰安婦咁。係咁後面有個細路女咁，佢係透過嫲嫲講故事點樣用同小朋友可以講到呢一種題目咧？唔同國家做法唔同嘅，譬如以色列佢個博物館係俾小朋友一個 children 嘅 Holocaust Museum， 點、樣同細路仔講咧？ 係 譬如慰安婦嘅問題點樣同 即係一代之間嘅關係點樣表達？ 涉及戰爭。暴力 性 女性 方面 咁原來佢透過動畫可以做嘅，咁呢個就喺我哋同首爾交流嘅時候，一路大家去學習咁樣講。 咁下一張啦， 我哋睇到除咗頭先我哋講話喺首爾，我哋都見到啲比較特別嘅受害人。呢一個咧係一個原爆受害人，原爆喺港島啦。啊，咁啊 Hiroshima 咁長期啦，咁佢哋喺 Hiroshima 原爆嘅時候，原來有韓國人喺度喎。 因為下一張都可以睇到成張 嘅。係啦，因為佢哋韓國人嘅時候咧，佢哋呢位伯伯咧，亦都係九十幾歲。係，佢哋原爆嘅時候咧，咁我就對你做一個訪談。佢係苦工，同我先講一千個華人一樣，中國人一樣去做苦工。咁呢、這個咁呢位伯伯佢隔咗佢太太啦，左手邊。咁而佢哋。喺做苦工嘅時候咧，哇！真係慘，即係佢已經係喺度做苦工啦。喺戰時又完爆， 係啦。 咁所以佢哋都一路想爭取翻公道咁樣。咁呢個就係佢哋有個協會咁樣。因為伯伯隔離嗰個其實都係受害人嚟嘅，不過係就冇咁大年紀，但係都係一個喺廣島受害嘅韓國人。 係， 咁我哋都係同佢做一啲嘅訪談咁樣。係， 咁啊，仲有最後一張啦。 我呢張相咧就係我咁啱今次去首爾嘅時候咧，都係你有機會可以喺我哋嗰個大屠殺中心咧個 Facebook 嚇，就係你可以搜尋呢個 Hong Kong Holocaust and Tolerance Centre 啊 HKHTC。咁我哋擺一啲 video 嘅。咁我上次去首爾嘅時候咧，就係咁啱呢位 Kim Jong-ja 呢位女士離開咗，咁但係越嚟越少嗰個幸存者。咁我就擺一啲我哋啲 video 咧，就係啱啱悼念佢嘅儀式咧，都喺我哋嗰個網站嘅同埋個 Facebook 睇到。咁如果有興趣，大家朋友可以 HKHTC.org 咁我哋網站，咁甚至乎可以 join 我哋嗰個 newsletter， 咁我哋咧就咁你如果你每次有啲咩活動啊，咁 你都可 以 收到， 收到，咁同埋睇到我哋或者 Facebook 咁，咁或者簡單講嚟，我哋上個禮拜嚇咁，咁我哋就請咗Randomita， 咁就係牛津大學一個好出名嘅學者，佢係被遺忘的大屠殺啊，被遺忘的盟友 Forgotten Ally 嘅作者，牛津大學嘅中國中心研究總監，咁嘅總監，咁嚟香港就係講南京大屠殺嘅活動，我哋都辦咗個。教師工作坊，教老師點樣去教呢、這個南京大屠殺。咁、如果旁邊城寨嘅觀眾聽眾係老師嘅，咁如果你話想我哋到校去你學校講 分享一下， 咁我哋都樂意嘅。 同埋第二樣嘢就係咧，你之前都搞咗好多活動，譬如包括一啲嘅電影節啦，係講一啲即係猶太人而家面對生活嘅各方面嘅，或者以前嘅個故事啦，都有啦。同埋你都參加過頭先之前講嘅就係南京大屠殺嘅講座啦。咁同埋一月份記住，大家仲可以參與嗰個紀念日嘅。 係啊，多謝你啊，尤莉啊。所以咧，我覺得如果聽眾有朋友有興趣，哇，見一個真實喺猶太大屠殺嘅幸存者，咁咧就可以真係可以歡迎一月25日係啦。不過咧講一句，因為咧每年都好多人嚟，所以咧你要喺網上 登記咗， 咁所以我哋網站咧就知道有個制，咁可以RSVP 登記咗，咁就咁你收到通知，好十分好，咁咧咁就可以更加親身去了解呢段歷史。 你快啲講多次你個 website， 等大家咧可以真係上網咧去打上去認識你 更多。好啊，我哋 website 咧就係HKHTC.org org， 嗯， 同埋真係好感謝你哋同事。好啦，擺咗咧，見到 Facebook 啦，就係 Hong Kong Holocaust and Torrent Center。一 search 呢度咧，就揾到我哋嘅 Facebook， 又有 hkhtc.org 網址，最緊要可以喺網址嗰度咧加入我哋嗰個嘅 會員， 成為係即係 join 個 newsletter， 咁啊定期知道我哋嘅活動。 嗯，咁啊好多謝你啦，同我哋分享咗好多嘢，都講唔曬。但下一次咧，你去完台灣或者其他國家有啲咩新分享咧，就同我再講啊。 好啊，好，多謝曬尤莉亞，多謝曬 Lens， 多謝曬大家。 好 ，Jingle Bell， 咁啊，圣诞节咧又嚟啦！ 各位城寨人，喺风雨飘摇嘅日子，我哋仍然可以去享受一个美好嘅佳节嘅，圣诞快乐！ 我系徐少华，祝大家圣诞节快乐！ 城寨人，圣诞快乐 ，Merry Christmas！ 各位城寨观众，祝大家圣诞快乐，新年进步，民主快来！ 是在加拿大温哥华的楚少汉 Edward Chu， 祝大家圣诞快乐，新年快乐！ 祝城寨人圣诞快乐，新年进步，新一年大家继续探险啦！ 在这里同大家讲一声圣诞快乐，圣诞快乐 ，Merry Christmas！ Andrew Sweet， Andrew Joanna， 城寨人圣诞快乐 ，Merry Christmas！